这种讲法仍旧是属于本色中的境界上，未演变到落粗、啊、以下呢是讲这个色香味触呢、啊、就是讲到这个粗相了。色香味触六妄成就，又是分开见闻觉知，同业相前，合离成化。啊，呢度讲到呢个粗嘅六根嘅相，色香味触系概括六层，色声香味触法六层，系因为呢个色声香味触嘅六层吓。啊成这个六层成就，所以呢就将这个妙觉明心分为见闻觉知的妄觉，等于经里面说言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，这样我们内面的六根外面的六层彼此互相相对，咁嘅时候呢，明明我唔想諗嗰样嘢，但係个眼前嗰啲嘢好俾我好大嘅诱惑呀，因为诱惑嘛咪境牵心囉，係咪咁个境呢，佢冇话俾你听我好呀、啊、我好呀、啊、你嚟攞我，你自己起心动念啊，我想攞啲嘢，咁咪心采境囉，又境牵心又心采境呀、啊、咁呢一个时候点呀，心境磨合呢变成乜嘢，就产生呢个色啦，分别啦、啊，譬如话里边嘅眼嘅根咁，眼根只系可以明了未分别，哦、但系咧，因为有对境咧，于是咧就产生哦，我睇下吓，睇真下，睇真下呢个系乜嘢啊？好唔好啊？我中唔中意啊？呢、这个分别就变成色啦，哦，就系眼色，眼色再加上同时意识咧，就有取舍噶啦，哦，由呢、这个。色呢啊怎样啊，分别自自然然就起烦恼，起贪嗔痴，起贪嗔痴呢就采就采就舍就作业啦、哦。作咗业之后啊，呢种业有痛嘅有唔痛嘅，痛业相全合离成化，就是话众生自己所作嘅业力，如果跟你爸爸妈妈是相同的，就会生生世世互为眷属、哦啊、有些人呢他是穷的呢，他真的他的仔女都穷，有些富有的呢他仔女 富有，为什么呢，就是说我你作了这个大富大贵的因呢，你就会投胎去你大富大贵的家，当然其中有亦有改变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不过普通来讲呢，就是说贫穷的人呢同个贫穷人呢是搞在一起的，富有的人呢越富有越富有的、哦、所以这个是什么业力相同，作了善的业就投于善的家，做了恶的业呢就投了恶的家，通知佬呢生个仔女都是通知的，是吗，所以呢是同类相聚，这个叫做同业，这样呢就生生世世互为眷属了、哦、因此呢就有这个胎卵之类的众生，合呢是指这个湿生，利呢是指这个化生，因为作了合的业呢就大家同生于这个湿生，做了利的业呢就同生于这个化生，因为不同的业的缘故、啊、所以、啊、所以呢就有这个合而成形或者利而成形，什么叫做合而成形，利而成形，以外面的境界相合而成的、哦、或者是离开这个境界，怎样讲啊，譬如说现在我是一个蚊虫，我不喜欢我蚊虫身，我是一条虫，我不喜欢我虫的身，我会变成蚊、哦、可以变的，

翻譯中國叫做或認或啊，認或即係話投胎最初第一日嘅相。揭菩提咧，翻譯中國叫做拋啊，或者讀做包啊。咁呢個咧係第七日投胎嘅相。咁喺區舍論裏邊話咧，第三日嘅胎相咧叫做拜師，翻譯叫做投胎第七日咧就產生呢個眼嘅肉啦。第四七日咧，第四七日就產生乜嘢咧？第四七日叫做揭林，就係、是、硬肉啦。第五七日咧就叫做波羅車區，係就係、是、形位啦，形成人嘅相啦。呢時胎中咧七日一變，七日一變，直到十二滿足，然後出胎。啊，呢度咧係改呢個胎中嘅兩種相，就不包括咗其他嘅胎位嘅相，所以就話揭羅林、揭菩提等。啊，呢個就係眾生投胎嘅經過，係中陰身，又係妄想，啊，又係愛憎。如果冇一念真愛之心咧，就唔會投胎。哦，咁都係愛咧，就係生死嘅根本。胎卵濕化嚇，隨其所應啊。卵為想生，胎因情有，濕以合感，化以利應，情想合利，更相變易，所有受業。逐其非尋，以是因緣眾生相續。而家講到眾生相續嚇，呢、這個胎卵濕化四生嘅業因係唔同，所以所受嘅業果亦唔同啦。卵係想因妄想而生，啊，因妄想；胎咧係因臨內嘅愛欲嘅情而有；濕咧就係、是、自己所作嘅業啊，同埋外邊嘅境界，暖嘅濕，暖嘅地方，濕嘅地方。嗰啲氣啊，係和合而成嘅，即係等於你地如果濕嘅地方咧，潮濕嘅地方咧，就有啲白蟻出現咯。哦，就係、是、或者有啲曱甴啊，有啲蟲蟻出現啊，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呢個就係濕，就係、是、自己嘅業力同埋外境嘅染暖嘅空氣或者濕嘅空氣和合而感應而成嘅。化生的眾生又點啊？就係厭舊嚇起生，唔中意舊有嘅色身，而歡喜有新嘅色身啊！而利呢一個舊嘅身咧，係託去其他嘅新嘅身。咁呢一個咧就都係變化合理而成嘅。哦，但係四生之中咧係互相更換。互相變化，或者有情嘅變為想，或者有想嘅變為情，或者合嘅變為離，離嘅變為合，互相更換，彼此變化，所以咧成為十二類眾生嘅差別。啊，呢度係話更嗱情想合離，更相變易，所有受業呢、這個受業點講咧？受就係果。業就是因，所有果和因都是由因而感果。由因而感果怎么说？是由自己所作的業因，作了善的因就上升，就飛咯，逐其飛沉，做了善的因就隨這個業就是升了，飛，作了惡的因就墮落了，就沉了。受報的時候再作業，有業的因呢再感果，這樣呢生生世世死死生無有了期，因此有眾生相續。這個因緣呢有近有遠，遠的因緣就是無名為因，業識為緣；近的因緣呢就是情想為因，離合為緣。哦，情想離合為因，父母念濕等為緣。这样啊，四生辗转相逢，三界星尘，生死轮回，相续不移，这个就叫做众生相续。哦，即是等于我们现在，现在我们是不是受紧报啊？是，